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 犹如我心血在滴。 我可没有啊，我比你积极。你这么难过？ 不是，你不是填空题吗？ 哎，没有，我是唱一些心里现在外面的这个天气的感受。 哎，我这放这首歌、一定不是刚才我们唱那首， 当然不 是阿妹的歌。 对，哎，我怎么觉得上节目之前喝了一杯咖啡更困了呢？ 你这喝的是酒还是咖啡？ 是不是我喝反了？哎，人是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所以你正好颠倒过来， 是 白天喝的是 whiskey， 晚上要。来杯 coffee。 我可没有，先缓缓神啊。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找自己。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去逃避。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不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当我去淋雨。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给你提供个好办法、 哎、 你不是说你觉得好像喝了咖啡但其实并不提神还有点困吗？ 啊， 放你出去去淋雨。 我不把我当伞是吧、 大头大头， 我从来没愁过好吗？你倒是可以出去考虑踩个泥坑什么的。 我没有红色小雨靴呀。 你不是喜欢吗？这有坑就跳。 需要大家给我购买一个，添置一个。 然后提醒大家行车啊，注意交通安全。 是 啊，周四了，明天再上一天班就要迎来休息日啊。我们也希望音乐呢也可以跟今天的工作说一声再见啊。 对，这阴雨绵绵已经下了一整天了，别这个白天的时候出行很注意，晚上下班了就松懈了，还是要提醒你多多注意路况信息。 是，雨天固然呢有时候让人忧郁，也会让人清醒，然后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清晰的来个判断明天的天气情况，依然有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啊，就是有大风还有冰雹啊、注意防雷阵雨和出行的安全， 尤其是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避免到山区河道游玩。 对，北京市防汛办此前也发布了提醒啊，针对今明雨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合理安排出行啊，就是积水路段要避开啊，不要涉水穿行，就别去山区什么再玩了啊，远离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危险地带，别真找不着自己了啊。 能够再 是正在进行当中 FM 九七四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欢迎所有的朋友收听我们节目啊！同时啊，也特别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尤其是在雨中的晚高峰。 没错，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雨中慢行，刚我们提醒也推荐大家哈，那是不是今天我觉得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要不然就是在自己的私家车里面，要不然有可能平常可能是公交地铁出行，今天呢如果说雨中路确实不太好走，有可能也会叫一个叫一辆车，又或者说啊搭同事和朋友的车回家，所以有可能都是在车厢当中来听我们的广播的。 对，你要说搁以前呢，就是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大家把车窗摇开啊，有的时候就是透透气啊，然后看看窗外。现在下着雨，车窗可能都没有把我摇开了。 包括以前可能下班路上很多人骑自己共享单车、骑自行车回家，今天有可能就放弃了这样一种绿色出行了。 哎，但是你知道，我特别珍惜有的时候你能够开着车啊。有甚至有的时候下着雨、 啊、 你在车厢里听歌的那个感受、 哦、 现实的那种可以让你安静的时间 因为雨声本来是白噪音嘛， 对，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先别管是不是白噪音，至少如果你开着收音机或者听一首歌的时候，那种氛围感和你平时听歌会是两种感觉。 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说音乐的感觉，如果听到了这个驾车人的心里面，就好像来到了一个私人影院一样。 可不是吗？就是会记忆有一个返场、所以呢现在开始我们可以有一个返场金曲的时间，因为歌手徐秉龙今天翻唱了刘若英的经典的单曲《一辈子的孤单》。 这首歌本身呢，原曲也就是刘若英是在2002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也是作为了很经典的一部影视剧《粉红女郎》的片尾曲出现。 是，当时很多听着这首歌还在孤单着的人，现在都已经不是在孤单听我们节目了。 不管当年你是万人迷的样子，还是男人婆啊，还是哈妹，又或者是结婚狂啊。不知道这首歌再次听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对，时过境迁，20年之后，当你再一次听到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的《一辈子的孤单》， 像我会一直孤单。 你现在过得好吗？ 这样孤单一辈子。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总是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到我已经不该去想该怎么办，就算心烦意乱，就算没有人作伴，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换算？我独自 子走在街上，看着天空，找不到答案。我没有答案。 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因为我总是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有的爱犹豫不决，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 说二十年前听这首歌的朋友，有可能是孤单的状态，现在应该人生的阶段也不一样了。 嗯，可能回味起来会有点感触。 对，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说，我还是孤单。 可能此刻的心境跟那会儿听这首歌的感觉也不一样。二十年前有的时候是主动选择孤单，比如说我还在考验我的另外一半，或者我还没有找到我对那个人 Mr. Right。那现在呢，这个孤单有可能是自己对自己生活有一个品质的要求。 哎， 合适的人没有出现，出现人不合适，那就单着呗。 那听着也没那么惨。 对，不惨不惨， 对吧？ 咱们以前听那个， 你不去考量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不会来考量你，对不对？ 不光是爱情，其实有时候友情也在经受考量。刚才我们关了话筒说，在北京啊，尤其下了雨天，可能路面上确实状况不太好走。 哎，是，然后尤其是家住的比较远的朋友，哎，所以你说这今儿这状况就不要约什么局什么的了。 对， 哎呀，虽然有俗话说得好，北京是一座你不努力喝酒就没有朋友的城市，但其实这话我觉得不对 啊。 是朋友之间友情怎么能用酒来界定呢？它一定是真情相见的，对不对？ 对， 也不是距离可以去影响的。 那如果说真的，你们四个朋友，一个住在了通州，一个住在了天通苑，一个住在了，再往西边说一点吧， 哎呀，就是你就一个顺义， 地区 一个顺义， 对，顺义， 人家不是写的吗？顺义，一个住亦庄，一个住通州，一个住海淀，每次约中间取一个中间点，比如国贸， 就国贸地区嘛， 然后路程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凑一块儿。 你觉得这几个人他们的相约的一个频率频次能是什么样？ 所以说人家就这个段子里面说，我们今天看我们发朋友圈说，上海的朋友就来就会说，哎，这个你就是好像 在上海那个区域，就是南通、苏州和嘉兴的朋友硬要做朋友，视频喝一个得了，就不要勉强了， 就都已经不在一个城市里的意思了，是吧？但是我们在北方城市，我们在北京就会想说，那我们地儿大呀，没办法。 是这样的，真想见还是能见得着的。 对，所以这也是一方面哈，地域和这个所谓的距离有一些刁难友情，但如果真的想见，怎么还是能见到的？ 对，固然会有一些麻烦啊，但是呢。我觉得最大的麻烦还是你，比如说你要不要开车，因为如果你要开车就意味着说你又不能喝酒，如果你要叫一个代驾，比如说你今儿到海淀见一个朋友，你们家住亦庄， 这有可能今天晚上哈，如果是你买单的话，加上这个代驾的费用，这笔支出可能会占了不小的份额。 对，火车票都到天津了。哎， 好，下雨天啊，我们一边说到哈，出行确实少不了车，同时也聊聊跟车有关的话题。 嗯，稍后来聊聊。 对，聊聊我们的爱车。嗯。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一，下雨天我们继续陪着你。 好的，今天要测评的新歌来自于唱作才女金文岐。事实上在我都不知道今天要测评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就在办公室提，我说哎，金文岐出了首新歌，咱们要不要一起听一听？ 哎呀，待会儿就听到了，一会儿就测评他这首新歌。 对，第三张的完整的唱作专辑《天真有害》的第一主打曲啊。 嗯， 毕竟作为金文岐也曾经做客我们节目的啊，这个大七啊， 有有有， 对，我们听一听这首歌，期待一下他的新专辑。 本身他也是刚刚过完生日没多久嘛，他是7月23号的，所以这首歌不光是送给他自己，或许对他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近期过生日的朋友来说，也是一首很好的歌。 对，金文岐特别擅长用第三人称来叙述，但是这一次的专辑，他开始尝试用第一人称去写这个角度来去写歌， 嗯， 所以更像是带着听者去共赴一场爱的自我疗愈。 所以这是歌曲的官宣的部分，我们就来听听看唱作型的金文岐。虽然他不是大红大紫那类歌手哈，但他的歌很走心。 对于一个刚刚过完生日的人，听这首歌也许你会有更多的感动吧。 谢谢金文岐，送给所有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 躲在热闹中散场，狂欢过会有后遗吗？害怕庆祝的大人，如今还相信愿望吧。点亮蜡烛的如此，对人路会有帮助吗？渴望被爱的小孩，索性早放松期待吧。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我快乐。两相情重忽然吞下，来不及消化就和解了吗？和世界交战，幽默凭爪牙吹熄蜡烛的代价。那年今日举杯烟花，手拎点牵挂的他，各自幸福吗？悲伤了回忆，拥有也失去，那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不合时宜的自我，深陷后立刻消失了。目视前方，微笑着，混入人群中。生活，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快乐。两相情重忽然吞下，来不及消化就和解了吗？和世界交战， 不好意思啊，刚才开着话筒不小心咳嗽了一声，会让你误以为是自己的 OSQ 上线吗？ 车里面的人工智能又上线了。 没有，我觉得有听友评价说金海心和王菲对他影响很大呀。是会听到以上的这两位歌手的那种音乐的痕迹吗？ 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鼻音的部分他其实确实乍一听有点像金海心。而且他的成长历程当中，如果说此前也听一些歌的话，应该也会听到金海心的很多老作品。 可是我觉得金玟岐的音乐的最大的魅力是他自己的创作的这种部分。 所以他是一个唱作人嘛。 对， 今天来测评一首新歌。 他写歌的这种治愈感。 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这喜欢成这个样子了，还真是第一次。 生日快乐啊，大气。 我带个走流的沙。 他之前或许没有大红大紫，但是说实话，真的。很多的电台 DJ 都还挺偏爱的，他属于电台 DJ 偏爱型的歌手， 而且应该是越是日落以后的时间段的 DJ 越偏爱他、 啊、 就是特走心嘛。 对， 而且不是说特别的苦情，让人觉得一下子荡到谷底那种情绪， 对， 往往是往内啊，就有往内心深处走那种状态， 对，就自己非得把自己的那个内心的故事找出来，找不出来那种感觉、然后像什么岁月神偷就不用多说了、偶像啊，新娘阿花这些歌、 我特别喜欢他的直到遇见你，我觉得很多时候那首歌让你有一种画面感和故事情感，很容易让大家把自己带入进去。 是， 以前他是第三视角，就是他怎么怎么样，所以女孩喜欢他的会非常多。那现在开始唱我的时候，就包罗万象了， 会有一些代入感吧。 嗯， 好，所以今天的这首歌你们喜欢吗？可以参与我们的投票啊，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当然，微信的朋友也可以比如说发一个心或者发一个心碎，表示你的支持。我们今天给出的评价啊、依然是两票都通过。 通过上传一首新歌到我们的王牌测评的歌单当中。以后吧， 还是挺适合在雨天的。 对， 这首歌。 对，所以我们也是说，为什么今天临时改了主意哈，不测评某一支乐团的歌，来测评金玟岐的歌，也是有道理的，就因为下雨天嘛。 对，五条人说你干脆点我的名字好了， 不给你花钱。 别这样，咱们今天我觉得会选一些适合在车里听的歌，所以我们会聊一聊。有关于你和你的车的那些事儿， 对，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4最王牌，聊聊你的爱车。 据说他出现了在昨天某卫视的一个晚会，有关车的晚会里，他是周杰伦。 哇、 哦， 待会儿可以说说看吧。 哎，这首歌算是周董的歌里面比较难听到的一首，不太常播放的一首。心雨 的绿叶啊，白色的距离吧，好想告诉我的他，城里像浮华，去年的圣诞卡，镜子里的胡渣，画面开始没有他，我还在装傻，说好为我跑我家，却失败倒塌，却生疏社工淡淡的债，守着电话却等不到他，心里的雨倾盆而下，也沾不是他的发，被改明信片上的签，那伤心原来没有时差，心里的雨倾盆而下，却始终淋不到他，寒风经过院子里的枝桠，也冷却了我手中的鲜花，画面开始没有他，我还在 洒，说好为我保护观察，学习白刀擦，学生宿舍空荡荡的家，守着电话却等不到他。心里的雨倾盆而下，也沾不湿他的发，翻开明信片上的牵挂，那伤心原来没有时差。心里的雨倾盆而下，却始终免不掉他，寒风经过院子里的枝桠，也冷却了我手中的鲜花。 新语来自于周董依然范特西专辑里面，感觉不算是啊，有点是 B side 的那首歌，不是特别特别打眼的那首歌。 是谁今天我在办公室唱，我说哎，我们今天要放新语的时候然后有两位就突然在那边唱到了另外一首歌。 你确定要把这个场景重现一下吗？ 哎， 那我要唱女生那部分，你要对男生那个部分。 我承认我当时是有一点故意的，我说哎，新语这首歌怎么唱的来着，然后就听到有人在唱歌声。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小小的玩笑会让我们整个的办公室里面洒下一片阳光。 Rain on me， 都下你头上，我跟你讲这雨。 正我大头，下雨不愁啊！我们来听这首新，哎，不算是新歌了。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希望在雨中行进状态当中的各位啊，下班路上依然保持好的心情和状态。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付出你的时间，我就没有资格印证你。 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毕竟差一点就来到目的地。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在忙什么呢？ 我啊，哎，不是忙着找一下，我们接下来看看是要跟大家做什么样的影视推荐 啊？ 又不知道各位在下班之后，今天如果下雨，不适合往外跑的话，会不会回到家里去看看一些剧，追追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剧集和综艺？ 我以为你这真的准备月半大海了。 你去看我聊天室的留言了， 我已经看到了。 哎，有人说了，老白第一杯这个胖大海的这个暖喉的这个茶应该已经上线了。 嗯， 我说这个秋天的胖大海到不到不知道，月半已经在直播间了。 反正夏天胖大海还没有喝到， 嗯， 反正这个词儿里面至少拆了一半是有了，大海没有去的去过。 啊，好好，今天这个下雨哈，也是希望大家哈、注意路上的这个一些路况，然后注意雨天慢行，同时我们在下班路上跟大家也是慢下来聊聊天。 有人提到说雨天还是适合开 SUV， 这样比较安全。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啊？ 嗯，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 SUV 可能对我来说是之前没有接受的一种车型。 嗯， 因为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就是选学车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第一步想选的车就是轿车，因为我想 SUV， 我对它是有个设定的。 嗯， 我大概觉得说自己，哎，我到一个什么年龄段之后，就会想，哎，我要开一个 SUV。 我懂，我懂。一开始就是一个，比如说两厢车或者三厢车的 B 级类的轿车。 嗯， 可能你觉得说二人世界呀，或者说自己想去哪儿驰骋啊，都有一种飞驰人生的状态。嗯，而 SUV 呢，更多的时候是拖家带口的时候。 你前面那个怎么不说一个跑车呢？ 我对我们 二人世界，一车就坐两，就两座，然后我就飞驰人生去了。 哎，可以啊，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是两个人外加一个自己小宠物，才是那种两门的轿跑车，好吗？你看看我对你的期待还是挺高的。 我谢谢你啊，反正我自己对自己的判断不是这样的。哎，但是有点意思。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车的事情呢，顺便可以想想说，哎，你人生第一辆车开的是什么车？ 是的，用户1840说，我的爱车是一辆比亚迪的新能源，开了3年了，还不错。 哎呦，还行，没事儿，待会儿我们再多说几个大家不同的角度， 对对对对 啊，和这个牌子什么的哈。 支持新能源， 还是情不自禁，还是要爱你。我们像变色的蜥蜴，藏在城市里面，不被人发现。 下雨天也别老是听那个，就是那种太安静的啊，悲悲戚戚的歌。我们来一首欢乐的，来自郭采洁的这首《最好的天气》。 但对于喜欢下雨天的朋友来说，这就是最好的天气啊。嗯， 但是雨下差不多得，别一直下去啊。 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这个路面上的行驶状况。有的时候你下着雨，视线不太好，再加上一走神一分心，难免就会出现一些小剐蹭。 是， 提醒大家多多注意。 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明天依然有雷阵雨，而且呢，局地会有一些大风和冰雹，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防雷防雨吧。 嗯，我今天看个新闻是说，这个河南那个地区，包括河南省份，还会再度迎来下雨天，有好多郑州的市民提前把车开上了高架。就已经提前把车开上高架去准备躲雨了，不想再把这个车被淹了。 对，就经历过这样的一次汛期之后呢，可能大家也更有准备或者经验。 嗯， 好吧，今天我们聊的是开车的事儿，包括呢，其实之前我们也一直都提醒大家，尤其遇到下雨天，有一些这个低洼路段啊，包括有积水的话，这个开车一定要小心，你要自己要判断这个事儿啊，就是别勉强自己。开车这事儿就特怕勉强，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技术特好。一般我跟你说，就是出交通事故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你真的不会开，就开得特别不好， 生手； 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有些那种，所谓说霸王车啊，就觉得自己开特好，闪躲腾挪，对吧？就是凌波微步在那马路上， 凌波微步的也是飞起来了，又 就非得在环路上开出赛车道的那种感觉。 嗯，我们挺讨厌这样子的，就是觉得很多时候，如果大家按照一个每一条线路哈，就是顺畅的往下开，不要那么像你说闪转腾挪的感觉，其实往往路上不容易出现堵车和剐蹭的事故。 对，就是开车都如果大家都规矩一点，我觉得这个交通的状况也会变得更好嘛。 嗯，所以希望我们共同来维护一个比较顺畅的路面上的状况。 对，不过我觉得人都也有一个时段啊，就说你刚是一个新手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学驾照了，刚学着驾照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特新鲜，我就天天就必须得开车，就是几步路自己也开车，后来觉得特不环保。 嗯， 但那个时候就想说，哎呦，我觉得开车是件特别酷的事情。 哎，你没有开出积碳的状态吗？就当年我也是作为新手的时候，几步也要开车，就发现特别容易把一辆新车开出来积碳。 还好那个时候应该先是从那个就是二手车开启的， 已经基本上已经调试 OK 了这个车。 对，家里的旧的二手车，然后后来自己买辆新车，然后从北京开到上海 啊， 然后开着京牌的车，你想在上海， 嗯， 也上不了高架高速，那就是自己都觉得嘚瑟，就觉得高兴，然后就在那开，你知道吗？ 就是看到罚单的时候才会哭鼻子。 也有那种就是觉得自己开车开特好的时候，慢慢的可能你就觉得说，哎，开车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要，就是在你有足够的技术的保障的前提下，然后呢，其实你要低调行驶。 嗯，你信不信开车是有手感和所谓的一种就是天赋的？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当然了， 我也觉得是， 对不对？要不然那些就是像《速度与激情》这种电影都拍什么人？ 老司机们，欢迎你们来跟我们取得联络哈。今天在下雨天，一个是提醒大家雨天慢行，另外就是聊聊你的爱车，包括你的第一辆车，或者你现在开车的习惯，以及你车内的装饰，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我们就一边听歌一边聊吧。另外呢，有一部青春偶像剧是杨紫和肖战主演的，叫《余生请多指教》，也正式登陆了湖南卫视啊。 是的。将会在9月8号呢正式的播出。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杨紫扮演了一个音乐系的大三的学生，然后人生谷底跌到谷底的时候，遇到了肖战扮演的主治医生，所以两个人有一个甜蜜而曲折的爱情故事。 青春偶像剧嘛，我想想，这两个人的粉丝可能都会去支持捧场吧。 嗯， 那这部剧的主题曲呢 ，OST， 我们今天先不播了，想到了胡彦斌的这首歌。为什么要播这首呢？因为是在湖南卫视播的 《潇湘雨》。 哎， 那场雨下在心里，这么多年未曾淡去，一面之缘的相遇，决定来世今生的宿命。 翅膀上，远去的马蹄踏日一定在青春中慢慢燃起。你多情引无心的一笔，把我葬在等待里。花开在雨季，心碎在手 觉得确实哎好听啊，潇湘雨胡彦斌， 嗯，而且还得有外面的环境里面的真实的雨给它做一个背景，大家在车厢里面听上去会更带感一些， 是 雨刷器再刷起来， 哎， 打着节奏， 哎，希望夏末的这场雨下下就得啊，来点意境就行，不用一直下下去啊， 再来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凉了， 是的，明天就出伏了。大家今天正在聊有关于自己车的事儿，我觉得今天呢，我们也不框定说一定要聊某个部分， 嗯， 有关于你的爱车的一切都可以跟我们微信互动啊，包括发微信给我们拍拍自己现在的车啊什么样啊，让这个戴毅小白 啊，喂，什么小白？ 戴毅就和 我 真的是小白， 不是你和我啊， 啊， 你我小白吗？这样显得年轻嘛。 好， 然后咱看看大家的车是什么样的。 哎， 然后有已经有朋友发了说每辆车都有一只鹿。 哎，这是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 S 这位朋友。这是可能是个人的一个喜好吧， 他就那个车饰嘛，就是觉得很亲切， 哎，我觉得有可能家里边某一个成员的名字就带一个鹿字， 我就怕你说家里有属鹿的名字有鹿这个可以理解， 你对我们的这个十二属相有一些，我十二生肖有一些困惑和疑虑，啊， 那你要这么说我的车每辆车我都有只狗， 那是因为你养狗啊， 不是 你本身对宠物有情节， 因为我开的是狗拉雪橇 我就不拉你了，朋友，你在坑里多待会儿吧。 啊，你不拉我了？ 狗拉雪橇， 那 反应会儿，我反应会儿，我反应会儿。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啊，就聊车，然后欢迎大家 不再这么坑队友的啊， 对对，随时跟我们互动，包括拍照片给我们的话，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最王牌就好了。 好，我看到一位哈，啊，他晒了一下今天他爱人的车，因为他自己的车今天限号嘛， 哦，哎呦， 说满车的 Hello Kitty。刚才其实最早发来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跟老白说，我说哎呀，这个男孩的这个喜好真的是让我觉得女生他的女朋友一定会很开心哈，啊，因为车内的布置一看就是女孩按照他自己的随心所欲去布置的， 对， 男孩也不介意开这样的车出去上班见朋友，所以他首先对女友特别的宠溺， 是， 另外就他本身也不讨厌 Hello Kitty， 但你不觉得女生喜欢在车里做这样的安排吗？就是如果不是自己的车，是自己另一半的， 嗯， 他会在车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些独特的标志， 这不全是自己的标志吗？ 对，这就太多了， 漫山遍野了，这已经 有的没这么多的，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标识，比如贴个什么小东西啊， 挂个小挂坠啊， 比如说副驾驶那块就会贴一个说媳妇儿专用， 哎，这个含义比较多哈， 当然， 挺好，时刻提醒着男朋友， 或者是。放一瓶香水啊什么的放在这个车里面， 我想问你个问题，白姐，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人把你的车布置成粉红色的，你能接受吗？ 那你把我装后备箱吧 好了，这个话题可以到此为止了 当然如果这个车他开的比较多的话，我觉得 可以哈， 可以接受，哎呀，这有什么好较劲的，对不 对， 对， 两个人这样在一起这一辈子长着呢，这次你开是把粉色的车啊，等着回头年纪我大点的时候我开一个蓝色的老年代步车， 我以为你让媳妇儿开陆地巡洋舰 曾经只来一见，原来人山人海里有特别，指尖翻动永恒字典，解开让我心跳的 显得特别，是偶然的遇见，像呼吸不知不觉，牵着一双手，在漫长的世界抵过任何的语言。不过是用余生陪伴， 在人山人海， 我为你撑伞，做你特别的存在，别怕你的未来有我在。 这段好像音乐剧的那种叠唱这个方法啊。 余生请多指教，来自于肖战和杨紫。 对， 其实很多人最开始提自己一辆车的时候，有可能坐进那个驾驶室，都会心里暗暗地跟这辆车说，接下来路请你多指教了。 戏那么多呀， 我当时真那么想的， 就我第一想说别出什么毛病啊， 把当个把他当做一个人的感觉，就愿意跟他去交流。尤其以前看了那个大黄蜂啊什么 的，是 的、嗯、 但是我跟你不一样。 嗯， 当我觉得那个车有可能会有拟人化的时候，是在我跟他告别的时候。 就是你要把它卖掉了，或者要换辆新车的时候， 对， 你确实有这个资格来说一说，你当时换的 时候，什么叫我有这资格？ 因为我看到你就哈，已经换了一辆车了、啊、哈。 对，我那个狗拉雪橇现在不用了，现在是夏天，冬天再说，迎冬奥的时候再说。 这个梗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你先让我想一会儿行吗？你先告诉我，你当时换辆车的时候心里面怎么想的，跟那个车在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对话？ 你说现在这辆吗？ 不是，就你上一次换的那辆车。 我换的印象最深的，我就说印象最深的是，我当时就是我刚刚说开到上海那辆车， 嗯， 就是一个我叫它大黄蜂啊，虽然不是真的大黄蜂那个牌， 不是雪佛兰的， 不是雪佛兰， 嗯， 就是没事，我可以说啊，对，北线的， 没关系， 啊，北线的啊，就是当时然后大黄色， 嗯，哎呦，好张扬， 不是那个、不张扬， 不张扬， 多低调的一辆车，这价格很低调， 枣黄色的， 我当时怎么想着会选那么一色啊？但是我就选，就开了。但是 你开黄色车让我笑一会儿， 注意点形象。我真的后来把那辆车卖掉的时候，当时想，哎，是觉得说也很不舍的，那段岁月就跟着他一起就走了。 嗯 嗯，我觉得挺不容易的。我说这么一辆车，跟我这个。是吧，在上海淋了那么多雨，因为毕竟上海的雨水 雨水比较多， 是吧，又是这个梅雨天气，又是台风天气的， 嗯， 然后呢就这么风雨无阻过来了。后来我装了一大箱的那个东西从上海把它开回来，开回北京。 哎，你有没有留当时车上的一样东西作为纪念，甭管是装饰或者你经常放在车里的比如一些东西？我就这么想啊。 没有，什么都没了，副驾驶什么的都那个当时老坐副驾驶那都找不着。 哎呦，有故事，有故事的下雨天的星期四，这个走过路过不能调台啊！ 哎，这个有朋友说了，这个我的车上面有这个挂坠啊，就是玫瑰香薰和婆婆给的玉坠子。 哎，这都是有平安的寓意的。 哎，但是我注意到的是，你那还贴了一个你们俩的那个 大头贴 啊， 对，叫大头贴， 贴在空调出风口那地儿不冷吗？ 他那个香薰的牌子还挺贵的呢。 哎呦 啊 ，Deeply 的，嗯，应该是这个牌子。 所以就觉得确实很温馨、 哎、 啊。顺便看到你开的什么牌子的车了。 我是觉得 Raven 这个照片很有意思，就是刚刚我们说到把这个车拟人的时候，他拍了一张照片，是那个蜻蜓停在了车的那个挡泥板上。 哦、这是一个蜻蜓啊！ 你以为是谁？是大黄蜂是吗？ 欢迎各位随时互动啊！有欢迎你们不影响交通安全的前提拍照片到我们的974醉王牌。 对， 刚才一瞬间我觉得我们特别像 隔壁台 隔壁那屋的， 然后隔壁一会儿佳佳和这郭伟就打过来了， 就看到这互动这么多，说怪不得人隔壁屋人多呢。 以后多聊车， 偶尔聊聊吧。 哎， 好，今天我们要出题之前，还是要说一下歌手朴树。因为说到朴树呢，最近他采访的时候又被爆出了一句金句。 什么金句？ 我觉得真的是啊，有人赞说人间清醒，有人记者就问他说，哎，你知不知道粉籍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吧，因为在看这个具体内容介绍之前，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粉籍。粉色的就是那个户籍的籍，是两个字吧？ 对， 粉籍 啊。然后记者还问说知不知道自己粉丝是谁。 嗯，朴树的回答很高级， 他说我觉得人是会流动的，如果你把自己固定在那儿，我觉得是件很蠢的事儿。 哎，感觉记者提问就 low 了。 哎呀，这就代表他个人的一种气质吧。 对， 啊，关于朴树呢，我们其实讲了很多了啊。其实他就是那种无论你外面风吹雨打就是怎样的变化，他自己就是一直在坚定自己，哎，这么说他是固定在一个地方。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始终保持一个纯真少年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他可以出世也可以入世，就这种感觉吧。 对，其实我觉得包括像刘德华、李宇春啊，带着粉丝他们一起成长进步，我觉得这其实是比较好的啊。就怕那种没文化，就是那种没数，就是做数据什么控评刷榜什么这种所谓的饭圈文化。所以今天我们不多开展这个话题，我们就抛出今天的题吧。 对，虽然只有一道音乐藏宝图的题，但是跟朴树有关，相信很多人非常喜欢他。就问一问哈，2017年朴树了，当时是经过14年的一个长时间的蛰伏，推出自己第三张专辑。我们就问问那张专辑的名字叫什么？ 现在要听的就是专辑同名的主打歌。 对，四个字，把名字加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给我们，发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你还记得吗？那时的夜晚是如何降临的？什么都不说，像来自天空进入指尖的触痛。你是否得到了期待的人生？梦里的海潮声，他们又如何从指缝中像吹在旷野里的风，紧张飘晃，静悄悄的时光，静吹日暮，何处是我的归宿？世界在雾中，那些人说着来吧就见了，从未看清过这一座迷宫，所有走错的路口，那些死去的人停留在夜空，为你点起了灯，又是你正起风，又是你沉默，又是我也有彩虹， 提到了吴明说想到了后海的那个快闪 哦， 哎，说我树是音乐诗人了。 嗯， 确实那次的那个演出，就是至少我看的时候觉得印象深刻。 嗯， 就是洁白的冰面，然后舞台背后就是我们常常可能会 什刹海， 偶尔可能会去到的什刹海那个胡同和酒吧。 对对对，胡同和酒吧，就是对于很多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的人来说，那个地方真的会去走一走转一转，所以你看那个背景的时候不会觉得很陌生。 是，然后就站在人群里面唱歌，人来人往啊，喧哗都是别人的，就他就和他自己在一起，这可能就是朴树了。别忘了可以发送正确答案啊，这首歌其实也就是当时那张专辑的名字，加手机号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最王牌。

马上连线今天的这位答对预热题的朋友，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够把车首先停靠在安全的位置，或者在安全的状态下来接听电话。 对。 啊，刚才发过一张照片给我们，对不对？ 小马同学应该发了一下四环路上的一个路况状态，车是依次有序的在行进当中，但是感觉车速应该比较慢。 而且我感觉从他的这个拍摄的这个范围来看的话，这个雨好像也下的差不多了。不对，这个应该是那个车玻璃那个折射，不是天晴了。Sorry， 我还想说怎么着？ 我感觉，因为我说 你的印象当中蓝天是蓝绿色的， 对，就这个感觉，这个蓝的好像有点 湖水的样子， 很清澈的样子啊。原来这样啊，看来我心里面很清澈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滤镜啊。 刚有谁提醒我说，大爷别让老白把这个故事就划过去哈。 哎，是， 你们给我加油鼓劲儿，我继续争取把这个故事给你们 划回来， 把它演出来，让他 哦，那你自己演的。我当时是那个副驾驶， 嗯， 啊，常常会接着我们家那个当时养了一只猫嘛，小狗来着。 哦、那你家猫和狗不打架吗？ 副驾驶、 养的是猫还是狗都不知道。 哎，就是都有吗？ 我要是那个曾经养过的前任，不是。 啊、 好，来来来，我们有请这位在线上的朋友。 二姐呀、啊， 哎， 对，好，我们请我们的朋友进场。Hello， Hello， 你好。 哎， 哎，你好。 哎， 哎，你好， 马燕维是不是？ 啊，对， 哎，你好，你好，很高兴通过九七四最王牌，通过认识你真好这个环节连线到你。现在是把车停好了吗？ 我们有司机，没事儿。 哇，有还有客、 哦，有司机，你在副驾驶位置上是吧？ 对对对， 好的， 好，车这是打哪儿到哪儿啊？东土大唐开到什么地儿啊？啊， 四环上 啊，奔 北四环 啊， 北四环啊、哦， 目的地是哪儿啊？ 啊？ 你说你开到哪儿去 地 啊？ 目的地房山。 哦，开到房山啊？ 那我估计要陪着你到我们的七点钟结束了。 那你这个事儿，我看啊，南四环吧，西四环，南四环， 北四环， 西四环，现在 啊、哦，对不起，我听错了， 二姐， 我听成了北四环，对不住啊。 要不然你们 估计今天晚上九点中国榜结束，他也到不了家 啊。对，反正注意行车啊，还得有点距离啊。 好， 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答题的环节，好吗？ 好的。 先说一下刚才那首歌，也是专辑的名字，朴树的那张专辑叫什么呢？ 名字叫猎户星座。 OK， 回答正确。 Ready go。 好，第一题我觉得比较简单了。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坚决如铁。 小刚的 没问题， 不是金我杀人了。 什么？ 他，我要给他选项，他已经开始猜小刚哪首歌了。没错，是小刚周传雄的歌。A 周传雄的选项，您说 选项。对，选项，从你口中说出什么 ？A 分手 ，B 再见。 你还不如直接说呢，你唱的把别人都懵了。 再见 。好，听一下啊。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哦耶， 这题很简单。好吧，我不唱了啊。 不难。 对，给他唱的有点混淆的感觉了。 那这个我来唱好吧。 来，咦，很难得由你来唱。 哒哒，那道光会越过黑暗。什么的那道光 ？A. 黎明 ，B. 张学友。嗨，谁出的题？ 哎呀，张学友歌名要爆了。请选择小马。A. 这个真的不知道 啊。 他可能没有听到过这首歌。 我给你选项好吧，什么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 ？A. 黎明 ，B. 张学友。是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还是张学友的？ 黎明，猜一个，黎明。 没听过这歌吗？ 可能真的 听过。 对 啊， 你肯定在不少小视频当中听到过这段歌的副歌部分。 对 BGM， 对。 好，第二题答对了啊。 来，最后一题， 找一个人，什么呢 ？A. 惺惺相惜 ，B. 心心相印。选一下 啊，是那种 心心相印。 哦，心心相印 是心心相印是吧？ 嗯，他选的第二个。 好，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啊？最后一道题了。 找一个人，心心相惜。 完了， 哎，找一颗心才心心相印。 Sorry， 功亏一篑了，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 特别好的祝福送给你啊。 嗯，尤其今天路上可能很多人在听。 好的， 来，你要把祝福送给谁，并且在三首歌当中想听哪首歌？刚才有周传雄的《黄昏》，阿荣的《你的答案》，还有以及来自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 对，这个就看你的祝福的方向是哪个方向了。 周传雄吧。 周传雄， 黄昏，这首歌在三首歌里面是最 古老的、 古老和伤感的一首歌。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对他说什么？ 送给所有现在还在路上没有回到家的人吧。 嗯，跟你一样哈，还在路上哈，漫漫人生路，我们准备回家的路上。 哎，记得有一次我们做过一个调查，说大家每天就是下班路上用多久的时间？ 通勤， 我估计通勤的时间你应该也算久的吧？就是从自己的公司回到家，应该有一个小时，有吗？ 嗯，两个小时吧，平均。 两个小时 ，在这么长的这个路途当中，你都会收听我们节目，对吗？ 对。 你这么问，他说我中间换台位，不好意思告诉你。 我也这事儿我不细问，你看。 不，我觉得 气氛又 轰到那儿了，是吧？ 对，刚要煽情，你给我拦下来了。 哎，我们觉得是这样哈，我们希望给大家的欢乐更多，相信小马应该懂我们的意思，是吧？ 嗯， 对的。 所以人在这个黄昏之时，你并不孤单啊，因为有我们。好吗？ 有974陪伴，谢谢你。 好的，谢谢。 好，路上注意安全，拜拜。 也祝正在帮你开车的朋友开心，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开心，拜拜。 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文案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文案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我为什么每次唱这种类型的歌都会唱出那个王杰的感觉，就哭，就感觉快唱哭了那个状态？ 没有，只是觉得有点属于那种， 你说吧，努了劲儿。 这个天桥底下地下通道， 什么呀？ 就是需要付费的，也是要扫码来听。 感觉是什么盗版唱片？ 对对对， 可不是，我自己可不觉得是这个路子，好吗？ 哎，你刚刚没有认真唱，我绝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一个唱功。我跟白洁在 KTV 里面 K 过歌，我觉得他还是很有那个爆发力的。要选歌要选的对才行。 别着吧了啊！我就突然就 下次一起再 K 个歌，改变一下我对你的固有印象。 哎，好嘞。 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我只是想和应该猜得到会有一些跟我一起合唱的朋友，大家一起唱一首这首歌，不仅仅是刚才选择点播的这首歌的朋友，小马，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在路上的有漫长的距离才可以到家的朋友，就在那么刚才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外面下着雨，我们在车厢里面一起大声的唱和了这首歌。 是， 我相信这种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 那你猜到有人来点评一下你唱这首歌的感觉吗？ 我不想听。 我要说，刘婷婷说，老白，你是又唱歌了是吧？ 没有啊，没有啊，我就是这个，它是一种乐器的合奏啊，这无这个叫什么？无乐器人声合唱阿卡贝拉 ，OK？ 阿卡贝拉， 耶，你能？ 你好意思来诋毁一下阿卡贝拉是这个样子吗？人家好了还有个声部。 哦，再这样的话，我就电音都给你来了。 哎，好的好的。 我看到我朋友发来自己的车里面的配饰啊，内饰，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看有这个，基本能看出来他是属于喜欢收藏的。动漫收藏控或者是细节控，他的车里面放了几个动漫的手办，就是刚好是坐在那个车的那个窗前的那个地方， 嗯，就是正好坐在了这个主控台的上面， 主控台上面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大白兔牛奶， 那应该也是个装饰物吧， 是 不能喝的吧， 周边吧，就属于一种国潮周边。 好，谢谢妖怪赞助发来给我们的图片哈， 啊， 更多的听友我们待会儿来聊一聊。 哎，好嘞。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论如何在放一首歌的时候矫情一下。 刚才那首歌你跟着合唱了，该轮到我了吧？ 我哎，来， 我是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是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到永远。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你的声音在海角天边。 一首歌带回了很多记忆。刚才其实我说我们可以在这么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里面不太过分的矫情一下，就是真的这首歌为什么会前奏响起就会感动你呢？ 嗯， 是不是也许可能都不只是因为这首歌曾经在你的童年或者青春的时期陪伴过你，而是因为你也有过这样的记忆，那个曾经陪你一起躲过雨的人和在车厢里面听雨的人，坐在你副驾驶的那个人。你想想那年在某年的春晚，然后就是在相约酒吧那首歌之后，方晓萱当时就青春活泼的扭着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在舞台上唱唱跳跳健康歌，到现在已经很多年过去了，这些年他其实自己的人生也在不断的去改变，包括音乐的风格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从一开始小魔女到做自己，然后又成立自己的乐团，所以整个改变虽然说我们不一定会全程的继续的追下去，但是当年这首 Rain 哈，真的是刚刚前奏一响的时候，我就一直那个很怪异的表情看着老白，其实并不是因为觉得说感觉这首歌很老，而只是说在瞬间的这个点戳到了我心里面最想的那个，就最想听到这首歌那个瞬间。 对，所以有些事情是不用后悔的，你可能他可能会后悔说我怎么唱那样幼稚的儿歌，但是他可能不会后悔有 Rain 这样的一首歌，或者他的某一段感情。 有什么能够送给你，是一句问候，还是无言的关心？你要什么才能换回昨日快乐心？人生不如意，何止八九十？总会有一天太阳会再升起，赶走满天的乌云，你不必再哭泣。我是你冬天里的太阳，夏天里的冰棒，阴天的大雨伞，我真的愿意为你挡风雨又这样。你可以靠在我的肩膀，躺在我的臂弯，保证冬暖夏凉，有我的明天，是晴是雨又何妨。 稍微有一点刻意的回忆杀，后面是范晓萱之前的那个男朋友周俊伟，这首大雨伞。 一个是雨，一个是打雨伞， 对啊， 感觉就是从歌上来说就有一种呼应， 就反正就是也是有一些爱恨情仇啊，当时他们的一些故事，也有特别甜蜜的过往啊。当然有些事情就是这样，那过去了可能就是一段往事了。 对，当事人我没办法采访。你刚刚提到第一辆车副驾驶的位置上的故事，要不要讲一讲？ 啊？有什么副驾驶的故事？ 你的副驾驶座都给摘掉了？ 是，就一个座，反正那是我拉雪橇嘛。 拉货的。 哎， 总会有一天。太阳会再升起，赶走满天的乌云，你不必再哭泣。我是你冬天里的太阳，夏天里的冰棒，阴天的大雨伞，我真的愿意为你挡风雨又这样。你可以靠在我的肩膀，躺在我的 委婉，保证冬暖夏凉。有我的明天，是晴是雨又何妨？我是你冬天里的太阳，夏天里的冰棒，阴天的大雨伞。我真的愿意为你挡风雨又这样。你可以靠在我的肩膀，躺在我的臂弯，保证冬暖夏凉。有我的明天，是晴是雨。 有人说他唱歌了模仿华仔啊，他确实跟华仔关系不错，还有个合作 哦， 周俊伟大雨伞。 不要忘记带把伞， 好贴心，提醒大家在下雨天就带把伞。 嗯，前面的范晓萱的 Rain 加周俊伟的大雨伞，希望大家喜欢这两首歌。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车可能对音响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就听首情歌嘛，就听得好，听得清楚， 嗯， 感动你就行。现在可能对音响有要求，是因为你可能会听一些节奏一些的歌， 比如这首 Bam Bam。 测评进入到我们曲库的一首歌， 田小军 Bam Bam。 哎呦 Alright Other two words Ice cream cone 的细胞餐厅啊不动摇的爸爸 is my daddy， 가벼운터치에도열이나는군어김없이새로운장그게설세밤만되면몸이번쩍타는군 boom boom boom boom 내는 beat to be diary 한동안하트하트범벅끌어모지빨지 I'm 24이제와느낀점 love is fuck 두눈이가끔은흐려도 Hey I want bam bam친구가되게난어렵지가까움이런거는마음이따뜻하다짜증이났다예민한사막처럼일교차다심한니가펴워지고싶어내겪고싶고땀이남기는싫어아근데이제저축은해야겠어느꼈지만매번죽말하는건길고있는거는너무쉬워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保持微笑的在未来等你。深夜里房间只有自己，灯泡还闪来闪去。 我跟你说，我到最后才听出来是什么类型的歌， 就是感觉一个特有故事感和画面感。 不是，就是听那个音乐的这个它整个的编曲啊，包括风格，我以为是一首小甜歌了。 No， 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中二的少女，但是呢，她其实是没有收获男朋友，有一颗比较就是空旷和寂寥的心，但是又对着未来和情感有着美好的期待，一个深夜下雨的晚上，然后他们家灯泡是一会儿亮了又灭，灭了又亮，自个儿又搞不定，但是还依然希望自个儿男朋友有一天可以早点出现，像一个救世主一样来拯救他。 你知道你刚才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是脸45度角看着头顶上那个灯泡，然后手就伸的，就是好像在求雨似的那个样子，就是 求雨。 你就这个样子，我给你描述一下，你就是这样啊，又看见人好。 我想的是那个女孩，就是。他真的很渴望有自己的恋爱的那个，就是那个爱的人早点出现，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所以他依然对未来对爱情保留着美好的期待。 好，你刚才一瞬间有点像编剧跟小传啊，然后我觉得一首这样的歌呢不太容易在雨中就拒绝他，就是有可能你都听不懂歌词在唱什么，那这个小轻快的节奏也适合雨中行进，所以我们期待在路上听歌的朋友，听节目的朋友，大家能够保持这个轻快的心情，继续跟我们一路到家啊。 好， 我们今天聊车的事儿，你说到车的事儿呢，哎，你刚才既然开启这个单身少女的这种话题，一般来说啊，一个女生她还是没有恋爱的状态，就刚刚可能大学毕业，如果想要去买一辆车，她会买什么样子类型的车呢？你猜猜， 应该是那种 mini 类型的，或者相对来说短小精悍的。 这还 直接 哎，还积蓄还挺多，还直接就上 mini 了哈。 对对，就 mini 了，我觉得是会的。小女生如果自己开，然后考虑到将来有可能二人世界，两个人会养一个小 baby 或者带一个自己的小宠物的话，这个车应该是个首选吧。 Okay. 从外形就颜值嘛。颜值即正义，对车来说也是好使的。 Mini QQ 可以。 或者我觉得就是我想当中的就是那几款，你刚才说 mini， 还有就是比如说大众的那款甲壳虫 啊，甲壳虫，你看、这也是颜值， 对吧？就是我觉得女生可能更看的是，哎，这个车如果它是一辆不太大的那种车的话，大概那个，哎，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自己想象的一个很有趣的、很可爱的外表？ 你觉得女生会在意性能吗？ 我觉得女生不太会在意性能， 我就很在意性能，所以当时我去试乘的时候也体验了一下甲壳虫，然后还体验了一款 Polo， 然后最后我选择了。 你居然是这么一个人吗？ 对，我要的是性能。 我看不出来，我觉得你应该是注意外表的那种，要性能。 对，我要性能。 所以你第一辆车是拖拉机，就是你刚才嗡嗡的，就是。 我第一辆车是大黄蜂，我跟你讲，待会儿就来蛰你。 好嘞，我们今天聊车啊。这个虽然我们聊的不是特别的专业角度，更多的是比如说，哎，你车里面有趣的那个部分，有趣的故事，车的内饰也好，或者是你的有关于你的第一辆车。还有一点时间，咱们一边听歌一边聊。 好， 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呢，它不太适合开车的时候听， 哎， 适合你撑着一把伞走路听。 那不就是此时此刻很多人如果说下班通勤时间就需要靠十一路就可以达到的一些朋友，就很适合听这首国风的歌。 对，记得咱们推荐过一首叫《怎叹》的国风歌曲哈。这个歌化用古诗“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意境。 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特别上头，而且在最近的各大平台也都很热。演唱这首歌的人郑瑜在这首歌之前的时候还趁热打铁地推出过一首兄弟篇的歌曲，叫《盼君折枝》。 哎呦，这种古风歌曲呢都得找点源头，要不然就别人觉得说没什么啊。折枝这是同样取自古诗词南北朝时期的乐府诗集，里面有一组叫做折杨柳歌词。 因为柳树的柳谐音是留下的留，哎，原来古人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的哈。 对， 所以折柳在古代是一种依依惜别的象征。所以在这样的一组诗词里面有几句诗说，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啊，叠作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就是依依惜别呗，对吧？ 难舍难分的意境。 哎呀，就是特别的委婉啊！就是中国的这种古代的这个文化、文学的文化里面，就委婉极致的时候，我觉得看破也不说破的那个感觉啊，什么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哎，冬天的时候再来听那首歌啊， 那算比较直接的。 寒风明月亏，难入睡，吹不散离别的泪。秋雁迎风，一字难飞， 谁能生死不弃来相随，天边微凉的露水，人心碎，洗不去眉间憔悴。我只怕孤影自怜已成灰。你走过红叶落满袖，青丝变白首，盼君归来这枝头，只等到雨落花满楼，安然何时能回眸。你走过山河为谁留，这山青厮守，千山暮雪才看透，奈何为此心如旧。洗不去眉间憔悴，我只怕孤影自怜已成灰。你走过红叶落满袖，青丝变白首，盼君归来这枝头，只等到雨落花满楼，安然何时能回眸。你走过山河为谁留，这山青厮守，千山暮雪才看透，奈何为此心如旧。你走过红叶落满袖，青丝变白首，盼君归来这枝头，只等到雨落花满楼，安然何时能回眸。你走过山河为谁留，这山青厮守，千山暮雪才看透，奈何为此心如旧，奈何为此心如旧。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翻译一下， 就今晚上喝多了 啊， 也不知道人在哪儿， 嗨， 发现自己睡在外边，就这意思吧。哎，但是我刚才这个确实啊，这是柳永啊，这个词也是委婉至极。哎呦，你看就是大学、高中什么的，哎，尤其是大学背的那点东西啊。 大学你背这些可以啊，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在那高中啊和初中的时候，对。学一些文科生要背一些古诗词的时候，这些词有时候拿来是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不好意思，直接表白的一些情感。 现在一般不会这么委婉的表达了啊。听这首歌，其实不单是听出里面那种婉约的气质，其实也会听到说一个歌手啊，包括郑瑜啊，我们说他其实如果放在去唱一些其他的类型的歌，现在的编曲可能就没有那么有辨识度啊，这倒真是。 因为他声音里面有那种比较细腻和缠绵的特质，是很多男歌手不太容易愿意去展现的。 所以这就跟你人开对车是一个道理，你就得找到自己的路子。比如说像我就不太适合开那种太小的车，因为我个大个子比较高 啊。 你让我开 mini 这个就感觉很奇怪。 哎，之前我听到过一个段子，就是大概有的人是因为说两个人可能在路上发生了一点争执和口角，就是你一个是开 mini 的，一个是开这个陆地巡洋舰的，感觉应该是两个人出来是两个完全身形不同的男子，但实际上从 mini 走上那个人1.9米。 我跟你说真的， 就是顿时从那个车下来是1.7米。 我跟你说，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现在年轻啊，就说在小点的时候啊，就是觉得哎，开一个跑车挺酷的。有时候看着别人开跑车，你觉得哎羡慕，就刚才你说那感觉， 对，性能很为王。 对，真的有机会，比如说你坐在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其实太不适合自己了，太局促了。 有些反差是可能根据自己的性格来选择。刚刚我看了聊天室里，露露四月天说他们院子里面有一对70岁的，他喊叔叔和阿姨，人家俩开了一个加长的 mini。我猜应该是 countryman 之类的，就是有点大 mini 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应该会让很多人在街上看的时候，从我们的身边走过、开过之后，会是一个风景。 人说谁说红光MINI明年出量产的敞篷版，年轻人抵开敞篷车。 乖乖小疯子啊，很可爱啊。 是谁说我什么可以把奔驰开出那个五菱宏光的感觉来着？没那样啊，别误会我。 Sun 这个留言很有意思，他说我的车呢在阳光底下是祖母绿色的，阴天时候看起来像黑色的，有一天阴天下雨和一辆白色的车发生了一个剐蹭，结果呢车的这个车主下来找了一圈没有发现问题，只是很深深的疑惑自己车门上长长的绿色痕迹是哪儿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突然觉得自己选车颜色选对了。 有的时候你看车也不会是光看自己的车，有时候也会对别人车好奇。 嗯， 就比如说我们说那个开车这件事情，以前我说纠结跑车，后来我现在不纠结了。你会发现，其实比如有几次去欧洲旅行，发现人家都是开跑车，都是那个老大爷。 啊， 对吧？年轻人其实开一些务实一点的，我觉得就是经济适用一些的车， 甚至会买一些二手车。 但是你知道，在那个街头去寻找那种老爷车那种感觉特别好。 嗯， 就是哎，突然路边就看到一辆就是那种特别旧款的那种，比如甲壳虫，特别旧款的那种，是不是宝马？ 没错，你知道，我觉得是这样。去意大利开车哈，你自己千万别开好车，因为很多地儿不好停，你需要前边顶顶，后边顶顶，才能把自个儿车塞进去。 哎，对，就是得因地制宜嘛，对吧？ 别心疼那个车。 就到俄罗斯开车，就还是得开我那说那狗拉雪橇那种，就是西伯利亚。 好，继续来听歌。The Beatles. The Beatles 的歌啊，好久没听了。 Get back. 舅舅 was a man who thought he was a loner, but he knew it couldn't last. 舅舅 left his home in Tucson, Arizona, for some California grass. Let it be. Get back 啊，这是当年他们在屋顶演唱会当中特别知名的一首歌，据说在整个演唱会里面唱了三遍。Get back. 嗯 ，The Beatles 的歌啊，确实不管什么时候在听的，就是经典，就是听不懂啊，或者是没有听过都没关系啊。然后时间的距离一下被缩短到好像就只有一首歌的时间，就 节奏和氛围嘛。 突然就哇，这个歌宝藏歌手，哎，这个歌手这个乐队 了解一下， 他们最近有 Live House 演出吗？ 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 Live House 演出，麻烦推荐给我们。其实很多影像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即便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让后来的年轻人再去看到他们现场的演出，但是很多优秀的一些演唱会啊，都是有那个视频保留下来的。 对，所以今天在雨中的这个节奏，我们多少有一些像雨下雨的时候那种思绪的随性啊，包括一些飘飞的感受，所以歌也是这样的。不像往常我们那么有逻辑，但是突然想到 一 首歌， 有逻辑， 一 言也有逻辑。 就你刚才问我说什么古什么 古斯特，因为刚才聊天室里有人说、哎、古斯特，你们了解一下。 我们两个人都不敢贸然的接这个梗。 咱们聊天室还有这样子的朋友？ 有有有有，可能他是考虑了一下，就是算了一下，大概大几百万把这个车提下来。 但是有比这个还贵的？ 有 有，我跟你说真的，我就说一个吧。 嗯， 布隆乃兹听过吗？ 我先不接，我先不接，不知道。 特别贵那个车，我告诉你，我们家当时小时候第一辆车就是那个布隆乃兹。 布隆乃兹，你。你肯定得坑我。 没有。Telling me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I wish that it w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vain.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 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i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Rain, please tell me now, does that seem fair? For her to steal my heart away when she don't care. I can't love another when my heart's somewhere far away. 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i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 哎，我们这连着两首歌，感觉那个年代感有点就是太旧了。 没有，我觉得复古感刚刚好。很多人在这样的下雨天，因为雨是有一个功效的，它能够让回忆就像是有一个钥匙一样被打通，然后你愿意穿梭到哪个时间和一个感觉都可以。 对，我刚刚说的那辆车其实是小的时候的记忆，就是 我了解了一下了， 有一个特别久远的记忆，好像第一辆坐过的那个就是自己家的车啊，所以是旧的。然后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好开， 但很酷啊！我觉得这个车虽然被列为什么东欧四大破之一， 嗨， 但很酷啊！这个造型很好看， 对，就那个颜色，那个乳白色的颜色我都记得，就确实是记忆深处了，久远的事儿，就是在我心里面，它比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古斯特比那个贵。 那 有些事儿不能用价值、金钱的价值去衡量。 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 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说好不为你忧伤，但心情怎会无恙？为何总是这样，在我心中深藏着你，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 间差不多，我们又是一首怀旧金曲系列啊， 复刻系列，复刻系列， 复刻复刻。 这是参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的胡海泉和孟慧圆的合作吧，《为爱痴狂》。 哎呦，这个子琪 啊， 他说给我的闺女订了一辆大 G， 哎呦， 吓一跳，一看是那个，就是那个 啊，婴儿车， 玩具版的那个， 哦，车模， 对， 一个很可爱的车模，嗯， 也有人刚才也有啊，是吧？想改名发的是赵赵的第一辆汽车， 对，秀一下， 法拉利，哎。 是法拉利保时捷，我忘了前面我们看到有听友特别可爱，好像是无名还是谁，他的车的那个侧面的标志上贴了一个法拉利的一个形状的标，但是中间画了一个小驴，他说每次有司机路过他车旁边的时候，就认真的探出头来好好看一下，这是哪款呀？ 多么就是乐观又快乐的一种精神。 2022款， 哎，所以我觉得子琪那个点是说，闺女订的这个玩具大 G， 就让他从小就记住说啊，你看这个开这个车的男生啊，他这个也未必是靠谱的。 是啊，有的时候还是要看看情感更重要哈。 哎，对， 坐在这个好车的后面哭也是有可能的。 想要问问你， 所以买车这件事情也不要就是较劲啊，就是要一定要够着，我觉得就是适合自己的个性的，然后适合自己现在经济的条件和能力的，我觉得就挺好。 所以，哎， 对吧，有一些可能你觉得，特别好的，然后呢然后一直在仰望着的车，可能我们现在暂时也买不到，但是没关系。 有时候人生当中有些目标不是为了说要最终实现它，而是作为你的一个指引或者一个给你的动力而已， 对吧？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在什么西伯利亚是就是坐着那个狗拉雪橇的感觉其实也挺好的。 怎么又回到狗拉雪橇了？我还没从那个坑里爬出来呢。不过谢谢这个露露四月天给我看了一下菠萝奶滋的样子哈，说记得小时候爸爸单位有一辆，包括有时候现在看一些老电影，这样的车出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这种感觉似曾相识，挺好的。 嗯，好吧，谢谢在雨中今天陪我们一起听歌和聊天的各位好朋友们。 谢谢听听 FM 留言室的朋友们，谢谢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好朋友们。 记得那年夏天让人好心醉，紧紧握着双手，紧紧随着海风吹，我却不懂面对羡慕天空轻鸟自由飞，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松开的手愚昧心流泪， No No No No， 喝心碎的冰咖啡，飘着雨的街，享受爱情轻微昏睡，慢慢旋转融化了伤悲，喝了一口渐渐没了感觉，或许时光再也倒不回，我也永远不后悔，独自喝着冰咖啡，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总是羡慕天空轻鸟自由飞，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冰块慢慢慢慢旋转融化了伤。